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又到周末了，我们俩一合体呢，就是来说一说这个。 不要用合体这个词。 我们俩在一起呢，就说一说这， 好不好？ 听起来也是颇为古怪。 就是我们俩出现呢，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非常可爱的伴侣动物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两位专业的医生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而且呢，要回答一些大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我们首先有请两位专业的医生，来自美联众合的 张大夫和李大夫。来，李大夫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李静飞。 哦，张大夫。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联众合京西动物院的张卫伟，张医生。 哦， 好， 我们今天还有奖品哈。 对对对对对，要说一下啊。这个今天我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570元的宠物眼科疾病全面筛查套餐，10个动物专用的进口眼底照相机，可以拍照裂隙灯啊，眼科专家亲自上阵，为您的爱宠提供18项全方位的眼科检查。如果大家想给自己家的宝宝呢做一个这个眼科的全面的检查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这个文艺广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啊CHWL876，发送您的真实姓名，您的真实的联络方式，这样我们才能联络到您。还有呢，就是您家宠物是猫猫啊还是狗狗啊，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 好，我们今天有10个送给大家， 十个 啊，这个眼科。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前半年的时候是不是也送过？ 对， 对吧？ 当时好像聊了一会儿， 对对对， 那挺高深的。 那个时候是那个转诊中心的苏玲医生， 哦， 苏大夫来的，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眼科的重要性， 对对对， 然后还说了一下他这个眼科检查呀，每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要离得很近嘛， 对， 像那个狗一张嘴 就离嘴近嘛。 苏大夫说半张脸就没有了， 哎呀，特别好。现在苏大夫一直没出现在节目里边，就是在修复，是吧？ 半张脸去整形了。 哦，好，所以今天换了新的大夫来。 哎，那个李大夫呢，也是眼科方面专家。 对对对， 李大夫给说说，就是咱们 是不是这个换岗率特别高啊？ 啊， 其实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些宠物啊，其实跟以前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动物当成伴侣动物来对待以后，其实我经常跟就宠物主人讲啊，就是我们经常会把就有时候这种动物的这种就是情绪或者它的一些对人的信赖等等，它这种或者说换这个词就是它的一些素养，其实跟他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是有关的。 哦， 是这样。像小孩一样，如果他生活的环境爱比较多，或者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很好的一个环境，给予特别多的爱的话，动物也是这样的。他可能成长以后对人的信赖等等会很好。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的宠物，临床上其实绝大多数其实还是对人是很友善的。 明白， 对，是这样。 不会咬掉，不会咬掉你们半张脸。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对，这种可能性。另外的话还有一层，其实我们凡是作为我们真正的临床医生以后，其实我们已经多年的经验以后，其实对动物已经很多的一些了解，就是也就是说什么呢？就假设真的有这比较小概率的一些狗啊猫啊，它真的对人就是比较有一些危害性的时候，其实很早以前我们的已经知道它有些攻击性了，因为我们对它的行为学或者是对它的相关的知识还是有些了解，在它攻击之前，其实有好几步。我们已经能 就是能预判了， 又预判了，对对对对，其实这种概率会又降低很多很多。 对对对对， 而且怎么能预判呢？ 就是一看一对眼神，一确认眼神，哎呦，发现不太对劲儿，就离远点。 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的，差不多是这样的。嗯，是这样，我简单的说一下。 好，没事，您复杂的说都行。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作为宠物医生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因为每天和动物在打交道。 嗯。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经常观察它们，有时候有闲暇的时间的话，观察动物，会观察动物的主人，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规律。在，所以说这些规律帮助我们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对待这些宠物。比如说，就刚刚那个话题，我们怎么预判它动物的一些 啊，对， 就攻击性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第一点，动物主人带着动物进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判定50%它咬不咬人了。在还远远的时候，其实您发现如果有些主人啊，就还是刚才讲的，其实家庭教育很重要。如果这个主人嗓门很大，或者是有可能夫妻俩带的一个狗或者猫来的时候，吵吵闹闹的进来了，就这种的话，其实狗或者猫咬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主人就有暴力倾向，他们 就 有， 对， 就 因为会有影响，其实跟小孩一样的，氛围非常重要，对对对，因为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大概可以，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哈，但是这一定会影响这个动物的这种情绪，或者说我们说对人的这种信赖。对，它不会有攻击性的问题，会影响很大的。所以说，如果比如主人说话比较相对比较和善，或者比较声音相对音调相对比较就是比较亲近人那等等这种形式的话，肯定动物的概率会比较小。这是第一步大概哈。第二步的话，如果放到我们诊室台上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我们正常的标准的操作的。比如说像狗的话，我们一般会手会绕到后面，然后会去接触，就是接触它，首先尝试的会接触它，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些简单的检查， 嗯， 会绕到它的头后面，不会正对着它的面这样接触它，因为这样的话对动物来说，尤其对狗来说，对它来是一个，就是对它来 算个威胁 吧，威胁，对，它可能会本能性的有些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些狗如果你尽管这样的话，它可能眼神就会有些变化，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又预判了1%的百分率了，对，另外一个的话，其实狗和猫啊。在第三步的话，在整个在攻击之前，他其实有些眼神或者是他的一些动作行为，或者我们讲的龇牙或者尾巴呀、啊 嗯， 或者整个， 嗯， 整个他的一些趴卧站等的姿势会有一些变化、 哦， 眼神也会有一些变化，等等等等，耳朵，包括他的舌头，包括他的尾巴等等都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时候， 嗯、 其实刚刚综上所述，好几步已经规避了很多很多的风险，这也是临床经验的一部分，其实对， 哦。 哎呦，厉害啊！ 毕竟人家都从业这么长时间了，就算我们经常养，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俩都养狗 啊、 嗯， 养狗时间长了，其实对狗的某些举动大致也会有一个相 对 的判断。就像您说的，原来我们还讨论过这个事儿，说是家庭氛围不太好的，就像您说的，可能两口经常吵架 哦， 那狗脾气一定特别孤僻。先不说它好不好啊，一定特别孤僻，不合群 哦， 而且厉害 嗯。 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你看真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带出来的孩子就不一样 哦 啊，就有的说就是因为我们家那只狗特别乖，人家就说你看人家俩说话和声细语， 明明就和善， 对对对，就是说我都是这样说，你看你们 都是文化人， 带出来的狗狗也是有文艺青年的感觉啊， 对对， 就看来还真的是有影响， 有影响有影响， 这明显在夸自己嘛， 还没有没有，主要是夸我们家狗啊。 张大夫，你夸一下你自己，你们家的宠物都是什么气质？ 我们家的宠物气质 一言难尽， 当然是一言难尽，对，一言难尽。还不错，我家狗6岁半了，它也是一个容易患眼病的这么一个宠物，它是泰迪串、 嗯、 泰迪串啊。 哦， 6岁半呢，它的脾气习性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当然该暴躁的时候还是可以 暴躁。您不是练过武术吗？我没记错吧？ 哎呀， 是吧？ 那就是 那都是我小时候的事儿了。 那需要修炼的，所以我们家的狗当然不练武术了啊。但是出去有的时候呢，它其实会出去以后啊，它会我们当然是拴链的、 嗯。 对于很多狗狗藏在一个群体当中，它其实是怂的。它会叫两声，它叫的时候它会往后退，那它现在它当时的这个行为能说明什么？其实它是害怕胆怯的，它那个叫声只是掩盖自己的这种胆怯心理。嗯，我们家的狗平时就是吃饱了就是睡，睡醒了就是玩完了以后接着吃，吃完了接着睡， 说明生活条件很好。 对， 证明了张大夫的 没有什么压力，对吧？ 家 不用干活， 叫家趁人职。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老上班，所以都是这个一早一晚的去遛他。 哦， 对，所以白天他就养成了一个一直睡午觉的习惯， 哦， 一直睡到我们回来。 那张大夫，您在这个防咬方面有没有什么秘诀？ 秘诀。 让公司给上巨额的商业保险。 你说我自己是吗？是我自己吗？ 对对对，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嘛，肯定也会接触到。 当然现在是从业时间很久了，就像李大夫讲的，从业很久了之后啊，我们会对很多动物一进门，或者说我们打一照面，那种感觉是无形当中就经验判断的，从他的行为学上面，从他的眼神，从他动物主人的这个表现，能看出动物是不是放松的。 哦， 是的。对，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从业这个阶段，那么新人培训就是第一步，就是安全，就是保定。 哦， 首先个人的安全应该是最主要的，怎么样保，如何保定，会使动物也不产生恐惧感，那么我们的从业人员也不会被咬，不会被抓伤，不会被咬伤。是这样的。 对，张大夫刚才讲，其实我们做临床医生啊，在我们在做医生之前，其实我们整个会有一些类似的培训，就是我们知识的培训，怎么如何就接近动物，如何判断动物它的一些行为等等，有这些接受过这样专业的训练。对，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刚刚张大夫讲， 对，其实一开始我们是从一个玩笑话题啊，慢慢聊到了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会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随着不同的新闻呢不断的出现啊，等等等等。好像人和动物，尤其是伴侣动物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大不小的一些矛盾，也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一些相对的政策，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其实我觉得人和动物相处实际上是和人和人相处是没有什么 太大区别的， 本质的区别的，都是要讲究方式方法。 没错， 就是如果您觉得您和他相处的不好，那一定是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或者您绝对是不了解该怎么去跟他相处。 对， 所以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社会的进步就是人在不停的进步，才能推动着社会往前发展， 是的， 对吧？所以 其实您刚才这个话题，我非常认同。刚刚其实我刚才讲的类似的话题，就假设我们给这些动物更多的关爱， 对， 其实它会更多的动物会信赖人类。您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对， 对，没错， 它跟人类的关系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跟我们坐在一起交流 是 一样， 是 没错， 是啊。 其实人和动物它不是一个被关爱或被照顾的过程， 是的， 它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 对。 对， 而且人是应该算是最复杂的一种动物了。 是的， 人和人之间都能相处好，相处成那么好的一个朋友，相处成亲人、爱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关系，人和动物这么简单的一种关系，怎么会相处不好呢？ 没错， 我觉得慢慢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好起来的。 对， 咱们接下来还是要聊一聊专业一点的东西，因为两位都是眼科方面的专家，当然也是全科的专家。但是今天我们既然送给大家的奖品，就是眼科的检查，我们也来说一说眼科检查都包括什么，因为毕竟好早之前苏大夫曾经跟我们说过，好不好？ 来，李大夫来吧。好， 张大夫。 你说常规的这个眼科检查 对 吧？ 对对对。 其实如果是说在我们美联这一期呢，做出来的是12月5号到12月25号，在美联综合京西动物医院每周二。那么在转运中心，我们的大屯路是每周三。我们做的是全部的美联综合的眼科专家集中在一起的免费检查。有什么具体的项目呢？就是从小到大，我们给讲一下。第一呢，临床呢，当然我们有一个视觉的评估，一个触诊的评估，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泪液量，那么荧光检查，那么包括鼻泪管检查，包括眼底镜，那包括测眼压，那么包括是可能有一些特殊品种的一些眼科检查，比如说有一些品种，就像刚才说我家的狗吧，泰迪容易患有白内障，那么要做这方面的检查，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视网膜电位图的检查，非常多，18项。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临床我们其实跟人类一样的，就很多种疾病呢，其实我们能早期能发现，可能对就预后，我们叫预后，就是可能能及时诊断、及时治疗，其实对它的整个疾病的恢复是帮助非常大的。其实还有刚刚张大夫也讲了，其实动物来说跟人还有一点还不一样，因为动物的品种非常多， 对， 我们临床上会面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我们叫品种特异性的疾病，就比如说刚才讲的，其实对于眼科来讲的很多种品种特异性的疾病，我们会着重筛查这些，比如说像贵宾。比熊它容易有白内障，比如说像我们叫短鼻子狗， 就比如说就是像津巴、八哥、斗牛等等这些狗的话，它会出现容易出现它的角膜，就是眼睛最外层这个，或者容易出现干眼症，就不同品种它容易犯的疾病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着重，就比如说这个品种来了，我们可能会除了常规的检查，我们会重点检查它品种特异性的一些疾病。对， 明白了， 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不太注意，有些可能在家，因为狗和人看病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会早期会讲出来，人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的 对 对白内障啊，就有时候其实我们临床发现白内障其实跟人的肌理啊大致类似，当然不是一样的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临床上我们面临的白内障和人类医生面临的白内障，因为我们有平常会跟人的医生有很多的交流，我们很多的朋友是人的医生、人的眼科医生、我们发现非常大的区别。因为人的白内，举个例子，就白内障这个问题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发现很来了以后已经很白了，主人发现他的时候来了两个眼睛里面的白白的，突然发现很白了，但是人不会，一般情况不会这么白，就稍微有些模糊或者混浊的时候已经开始看病了。 对， 有些狗的话甚至到了最后它已经里面眼内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的时候才发现问题了。所以说这些对狗来说，事实上理论上讲的话，早期筛查比人会更意义更重要。 明白，明白。因为他们发现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比较严重了。 对， 是吧？ 其实我再举个例子，青光眼的问题，就是狗和猫啊它还是不太一样，有些猫啊，猫的青光眼的话跟人一样，它可能会出现眼睛痛啊，然后最后青光眼的结果就是晚期的，就眼明显发现那个眼球越来越大，比旁边对侧的眼睛或者旁边另外一侧眼睛会大，但是猫早期根本看不到，就是它根本它没有表现出来，主人不知道，它照样吃喝拉撒，照样开始跟主人玩，但是当你发现它已经很大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它可能已经晚期了，无法晚，就视力已经没办法回复了。但狗不一样，狗的话早期可能容易被发现，它还品种还有物种的区别。 明白。 所以说很多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讲，动物的早期筛查会比人的对它的健康的意义会更重大。 对， 好的，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好不好，因为关于这个眼睛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完的啊。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聊。当然今天是周六啊，还有我们的非常真情告白的环节啊，就是我们的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啊，这个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暖的环节、啊、 对啊，我们来恭喜一下上周留言板上挑出来的四位幸运朋友，他们分别是王卫东尾号是8572，还有吕军尾号是6548，以及李晨尾号是3629，还有迪迪尾号是9523。恭喜这四位朋友每个人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 是的啊，周末的欢乐时光毛铺已经为大家精心安排了，每周六毛铺酒为大家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现金有100元，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 首先大家要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然后发送文字哈，是文字哈，毛铺真情欢聚所以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参与留言板的互动了。 所以啊，把大家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有机会获得毛铺提供的欢聚礼金和美酒。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主题，就是耳边的这首歌的名字。 哦， 听完这一段呢，可能大家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做《亲密爱人》啊，所以今天的毛铺真情欢聚的这个真情告白呢，就是可以以这个作为题目，说一说您的亲密爱人，你们之间的一个故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毛铺真情欢聚”就好了。 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

好多 好多好多 钱， 眼科检查 是的，是的啊，这个是价值这个让我看570块钱的 宠物眼科疾病的全面筛查套餐，这是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给大家提供的。如果大家呢想要这份礼物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也就是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您真实的手机号码，还有就是您宠物的品种啊，还有就是宠物的名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送给您这份礼物的。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毛铺真情欢聚啊，今天依然是要送给几位朋友100元的欢聚基金，还有一瓶毛铺的苦荞酒。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这个也是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文字啊，文字毛铺真情欢聚。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想了一个话题，就是亲密爱人啊。以这个话题来说一些您的真情故事，在上面我们会抽取4到5位朋友送给您这样的一个欢聚基金，还有毛铺酒。好吧， 说说和自己家宠物的这个真情故事也可以嘛？ 也可以，那肯定超多。这个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宠物眼睛的问题。刚刚说了，不同的品种可能它出现的问题不太一样。 对，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部分可以让那个李大夫和张大夫给大家具体的再展开说一说。 对对对， 因为大家现在养的品种真是千差万别， 是， 就是好多人养的也越来越精细了，经常会在我们平台上问，哎，我想养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狗，这个狗会不会有什么比较易发的疾病。就是我觉得在眼科方面让李大夫给说说吧，就是刚才咱们在上一节的时候，其实您在结尾的时候稍微说到一点，我觉得您可以展开给说，就是大家现在常见的这些品种，不是哪些品种容易在眼科方面比如得哪些疾病，您跟大家聊聊呗。 OK 好。就首先呢，从大的分类来讲的话，首先狗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会分，如果大的有很多种分类方法，但是我们会简单的分为短鼻子和长鼻子狗。就我们就短吻犬或者长鼻子犬这种分类。就短鼻子犬的话，一般概率上讲的话，短鼻子犬的这种发病率会高很多。对，因为它眼眶相对比较浅，眼睛暴露的比较多，所以经常我们看到有些狗，像北京狗啊，眼睛好像很大一样，金巴 都快瞪出 来了。有些狗狗像八哥啊，看那眼睛，北京狗西施眼睛很大， 是， 其实它眼球不一定，它的跟其他品种比起来，它不一定它的直径啊，会就是我们叫轴径，会很长，就是大小不一定差别很大，但是它的这种睑泡学特点的话，决定它其实这种特点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它角膜容易出问题，因为它暴露的外面非常多，就稍微有些，比如说它旁边眼周一些器官出现异常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干眼症，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些可能我们叫色素化角膜炎、色素性角膜炎或者角膜溃疡等等，这些是比较容易出现。另外一个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类型的犬呢，就是平常可能狗跟狗出去玩啊，可能会出现打斗，打斗时候的眼球被抓出来的概率非常高，就这种 抓出来。 对，打斗的时候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抓到，他有时候打斗的时候经常眼球，我们叫眼球脱出， 一个巴掌就拍出来了， 拍出来，或者打的时候真的爪子抓到，或者有时候甚至他紧张的时候都会非常紧张，有些狗狗我们见到一个 非常吃惊的时候，眼睛就掉出来了。 它非常紧张，有些狗第一次，大概4个月大的时候，曾经见过第一次洗澡 啊， 然后非常非常紧张，没有洗过澡，然后就眼球都脱出来了。 我以为这是动画片， 我以为动画片是瞎画的，结果是真的。 它比较容易出来， 哦， 就是它因为它解剖学的特点以后，它非常容易出来。所以说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我们养短鼻子狗的这种，首先大的归类来讲的话，短鼻子狗的动物其实相对来说眼病发病率会高，就尤其是眼表面前半部分的一些疾病，就眼表面疾病或者说它容易脱出，这种是非常多见的。就是而且临床上我们见的，刚才讲的眼球脱出的这种短鼻子的概率，应该我们临床见的病例呢应该占到80%-90%以上，全是这种类型的狗狗。这种类型狗有哪些呢？就是北京狗、 京巴、 西施狗、对，京巴、西施、 还有八哥、斗牛、类似这些、就是鼻子相对短一点的这些狗容易出现、就是它有共同的特点。其实猫来讲的话，短鼻子猫其实也会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容易出现干眼症啊、包括眼球刚刚讲的眼球表面的一些疾病也容易出现。这是一个猫和狗其实这些方面有些类似的一些地方，对，但狗更明显一点，是这样。猫也是存在，有些猫鼻子相对更短一点点，这、也存在这种类似，虽然没有狗这么明显，区别这么大，但是也会出现类似的这种，因为鼻子短的，就是解剖学的特点的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大的规律。从品种上来讲的话，其实刚刚讲了一部分，比如说像，其实因为国内养的品种不一样，跟国外的就是宠物主养的品种不一样，所以统计学上可能有些区别。在我们来讲的话，国内比如说我们见到白内障容易犯的疾病，就比如说贵宾、比熊这些比较高发、 对， 其实国外 不是我们哈士奇吗？我们哈士奇 也会，也白内障也高发，是的、 对，但是其实国外统计上讲了，有一些像可考呀、像约克夏呀，这些也是高发的一些品种等等，这个是一个。另外的话，刚刚讲的新冠一部分的话，其实哈士奇容易有些、还有 萨摩耶 这些品种容易有这些问题。 对，这些是、就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容易发现的眼内的，就容易出现一些像青光眼容易出现的问题、还有眼后方，就是我们讲到眼底的一些疾病的话，其实对，还有一些有些品种的狗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品种容易发，就是很多，这是举几个就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但还有其他，对， 其他的可能是跟全身系统疾病有关系的，譬如说高血压，可以，今天就有一只猫咪说啊，看不见好几天了，不知道为什么看不见。其实这只猫咪是有一段时间的肾病。肾衰， 发现他看不见，就是各种撞桌子摔是吗？还是 摔倒不摔，就撞桌子，他躲藏起来，他会躲， 看不到， 对， 看不到。我们临床上比较容易发现几个是猫和狗啊，不太有些相同，有些不太一样。猫的话，你比如说它蹦的时候，你发现它蹦的时候 蹦不准 了 啊？ 对，就是、 好多 沙发上我怕蹦不准， 然后就磕沿上就摔了、 对，或者摔下来。 狗的话，你会发现它撞墙， 撞东西，是的， 撞东西，它前面有个凳子，它都就撞到墙上去了。这些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这个比较容易发现。对， 哎，我再问一下，一般像猫猫狗狗的这种眼科的病啊，除了是我先天基因带出来的品种带出来的，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老年病？因为人也是，就是到了老年， 耳聋眼花、 白内障啊什么的，它就会出现这样问题，是不是老年病？还是说不一定，不好说？ 不一定，反正从幼龄动物到老年动物，眼睛的疾病是都会存在。老年，比如说白内障，老年又老年的白内障，幼龄犬有幼龄犬的，就是那个遗传因素也会有，都有。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全身系统性疾病引起来的这个，比如说，高血压引起来的，那么肾衰引起来的高血压，然后又造成了这个视网膜的脱落，那么就造成了失明，这也是一般老年动物会有，就是常见于老年动物。 对，而且这就因为高血压引起来了，这些猫还更多一点点。 对， 因为猫一旦出现，因为猫这种有高血压临床上还是经常能看到， 是因为他们脾气不好所以就高血压了，是吗？ 不光脾气，因为有些就您刚才讲年龄的增长或者其他疾病同时伴发高血压，高血压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马上视力的影响啊等等，眼内出血啊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我先补充一下，就所有的动物它跟人还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想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因为所有的狗和猫，它一旦视力丧失之后，不管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视力丧失，它跟人是不一样的。您发现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最大的一个区别，人的话，您五年十年盲，它还是需要拄拐杖。但是猫和狗啊，它一旦失明了，主人还不太容易发现。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很，猫和狗的适应环境能力会比人会更强。它有其他听觉。或者是其他嗅觉能力会很强，你会发现他熟悉，比如说他真的有一天您家的狗或者是有某个就是听众朋友的狗或者猫视力丧失了，有可能他过了半年一年之后才发现，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他熟悉的环境，甚至有些狗狗熟悉经常溜的那条道路，他都能直直的往前跑，不太容易发现。如果但是他这种情况如果换一个环境，他就开始撞了， 明白了。 但是平常如果他比如少带出去的， 或者少去陌生环境了，有些猫很少出去，没有出去遛猫的吧，经常熟悉的环境，有可能半年以后它视力上升你才发现了，所以这个是非常注意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对，是这样， 在家里人家熟了比咱们熟， 对， 需要拐杖，跟人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刚才讲的健康筛查部分，但这部分的话有可能我们在健康筛查的时候发现的视力丧失了， 明白，所以家里时不时的要把家具换换位置， 换换位置。但是，一旦失明之后，你就不要换位置了。其实动物，没事就坐，是吧？ 发现它那个， 你发现狗狗能力很强。如果平常那个门，家里比如很多门，它如果很熟悉环境，尽管它完全没有视力了，它能知道哪个门在什么位置，沙发在哪个位置，它能准确的蹦上去。但你有天发现沙发位置换了，它就有问题了。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发现他们有点轴，就是对于那个位置的记忆，有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根深蒂固。我就发现我们家狗不是一直，我们家那个院子的门啊，它一开始比如说是往左开的，然后它就一直是记得往左开，可能这个往左开已经开了有七八年了，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爸干嘛来着，就把它那个换了一下，换到了往右开，因为这边好像加了一个什么东西，那边开不开了，然后每次回来呢它都还是往左开，对 对， 就是他原来自己是能开开门的，他现在你就已经换了一两年了，他还是改不过来。 对， 这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做这个宠物医生也是 行为记忆啊。 很多这种类似您的故事啊，包括狗的故事，主人的故事，非常都很有意思。包括昨天我在就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个狗啊，就是两，他那个他家那个门有个玻璃，然后他可能在那个地方有可能撞过几次，然后下一次那个地方玻璃其实没玻璃了，那个狗出门的时候呢，手都。 拍一下 那个有个玻璃就很有意思的，它有经常动物会有很多的故事， 对， 类似包括眼睛啊等等会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其实我们工作中这也是我们工作的快乐的一部分，对， 还挺好玩的。 对对对，有一位鹰这位朋友他说他们家的狗狗是一只就是柴狗和是松狮吧，他写的是棕狮啊，是一个串串啊，然后叫肥肥，目前9岁了，说他的右眼有一些浑浊，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先把这1/10这一份这个美联综合提供的500多元的眼底套餐的这个检查先送给您，您带着您家狗狗去检查一下，如果比如说发现右眼浑浊的话，大概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右眼比较浑浊。 好，其实浑浊的话应该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我还是建议到宠物医院去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医院，因为浑浊有很多种，就经常有一些可能主人描述部分，比如说它位置浑浊的位置决定它疾病，比如说它浑浊是在角膜上，我们叫角膜，也是最外层靠近这个地方浑浊，我们一般都是角膜的疾病会多见一点，但是如果往里面，比如说在瞳孔的位置浑浊的话，其实有一部分就是白内障的概率会高，当然也有其他，比如说年龄老了以后我们叫核硬化，或者是有一些像我们叫晶状体囊出现异常，都有不一样，它首先位置是什么样的，在哪个位置需要专业的描述，需要判定一下，另外它浑浊的就程度也是不太一样，需要就专业的描述对这种疾病诊断。 对对对，其实在临床上眼睛有很多疾病并不是说去问诊，就是你看不到，然后通过打电话，你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在描述，电话这头在无限的想象，有可能无限想象的时候明说的都不是一个地方，很多动物主人说我们家眼睛白了，我们家眼睛蓝了，我们家的眼睛我觉得泽光度都不一样，红了，你就无限发挥想象，其实对于医生来讲真的很困难的。那等到医院了以后，哦，一看位置完全是不同的，甚至是描述的跟他实际发生的重要程度不一同。 对， 有时候主人看见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些主人看见那个眼睛很红，红了之后其实有时候很红的很担心，看见很恐怖，但是临床不一定那么严重，但有时候可能就一点点白，但是可能真的有可能很严重， 对， 就是就这点信息可能不太够，对 对， 大概情况是刚才讲的样子。 对，所以眼睛为什么要筛查？ 对对 对，要检查， 对 对， 带着咱们的肥肥先到美联综合先去筛查一下，做一下这些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也想带着在自己家的宠物啊，不管是猫猫还是狗狗，到美联综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眼科筛查的话，现在有10份啊是免费的。 这个价值570多元的一个筛查的套餐要送给您。 嗯，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名字啊，加上您家狗狗的名字或者是猫猫的名字啊，包括品种也要告诉我们，还有就是您真实的电话号码也要告诉我们，方便我们联系您。我们抽取10位朋友送给您这样的一个礼物。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眼底筛查大概的，我们整个过程大概是多长时间？如果我们去的话，家长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包括我们的宠物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 来吧，张大夫。 嗯，如果是说做这么一套18项的眼底，就是眼科检查来说，那么时间要预约，首先真的是要预约，因为今天我。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周二那天预约的是10个名额，早就满了，所以我让我的助理提前打了电话，就是把确切的时间给统计好，以免来了以后要候诊时间太久。因为而且还有一些不同的动物可能做的一些检查时间比较久，比如说视网膜定位图啊，比如说做眼底镜啊等等，甚至有一些动物可能还需要通一些鼻泪管，这时间都是比较久的。其他的呢，提前准备的倒是不是特别需要，就带着他来就可以了。 哦， 对，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就是全部都检查检查检查检查下来，大概要持续多长时间？2个小时？ 嗯，差不多，2个小时差不多。 哦，就是在比较配合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是的。 哦，然后如果您家狗还比较淘气的话，那可能就比这个时间还要长，或者说检查出了有一点点别的问题，可能 稍微操作时间很长一些。 但是我补充一下，假设就刚才张大夫讲了，如果正常，如果没有很明显的异常，可以这样带过来，其实就可以了。但如果真的有些异常了，已经发现，比如说眼的分泌物非常多，或者已经非常红，您来之前最好不要就是做很复杂的一些处理，在家比如说给他眼分泌又给他清理掉啊，等等这些 留着， 暂时留着， 对，留好了不怕脏。 便于我们其实不怕，也不太怕脏，但是我们便于我们更精确的诊断。 对， 因为会影响我们诊断结果。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分泌物的这细胞学检查，当然有一部分我们通过它的外展症状，我们要去能够有个初步的评估。如果都打扫得很干净，那 看不出来了。 不是，看得出来是可以看得出来，当然我们对评估的时间 信息会少一点。 对， 明白。好的啊，这个大家有任何关于您家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今天要送给大家一份价值500多元的眼底筛查的一个套餐，如果大家想要获取它的话，想给您家的宠物来做一做这个眼底筛查套餐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还有您家伴侣动物的品种啊，是猫还是狗呢，还有它的名字就可以了。我们会抽取10位朋友送给您这样的礼物。 是你纯真的模样，突然的吻弥漫着茶香，多么向往，梦想总是在他方，你说等我不管多漫长，像希望离开了故乡。

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聚有毛铺，毛铺与大家共欢聚。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 那个每周六啊，毛铺苦小酒都会我们提供毛铺真情欢聚礼包，是现金100元加上一瓶毛铺苦小酒。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关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发送文字，记住啊，毛铺真情欢聚六个字的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留言板的互动，将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板分享。我们会在后台里边随机挑选出4位最幸运的朋友啊。这四位朋友呢，不仅能够获得毛铺提供的100元的欢聚基金，还会送上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真情故事和我们分享，也别忘了把这么棒的活动通过微信分享给您的朋友哈。下周六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公布获奖名单。 是的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定的一个主题就是亲密爱人啊。大家可以在这个留言板上进行写出您和您认为的您最亲密的那个爱人的故事，好吧？另外呢，我们再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也非常关键啊。这个我听说涛涛啊，前阵子换了新房，想问问涛涛住上了吗？最近就因为这个口播，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基本上都 换了 新 房 啊， 别提了， 你看都不让提啊。 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款到期装修呢。 哎，那你还等什么呀？直接去中国建设银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啊！ 哦。装修建行装修还分期 啊？ 利息是多少？ 免息期内是零利息，每个月只需要0.35%的手续费率，最高可以贷出来100万元，最长可以贷60期。 哎呀，那确实是挺划算的。 对，你我还有一句，每万元折合每天手续费不足1.2元。 哦，那手续办起来是不是特别简单？ 特别简单，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的原件，记住啊，还有这个房产的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比如说你每个月工资1500、啊，赶紧带上，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任意网点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直接就给我轰出来了，太好了，马上我就去办理啊！联系方式有没有呀？ 哎，对你最好提前打个电话啊！ 1500的能不能带60期？ 详情请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是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不仅更懂家啊，更懂装修。这个装修我们回来再聊啊。周一到周五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对不对？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聊一聊大家身边的非常可爱的啊，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伴侣动物啊。而且呢，今天我们要关心的是他的这个 眼睛， 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是大家可能会容易忽略的。 哎， 而且今天我们也会送给10位朋友。由美联众合提供的价值570块钱的一个眼底筛查的一个套餐，把这个送给您，您可以带着您家的宠物宝宝到这个美联众合去查一查，看看眼睛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早去检查。刚刚呢，其实我们两位专业的医生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就是不同的这个品种，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眼的疾病， 哎， 是什么，对不对？哎，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就是因为到了冬天了。这个不光是眼睛，其他的一些问题会在这个狗狗或者是猫猫身上集中的会出现吗？这个季节的话， 这个季节其实有一些比如说青疤啊，还有那一些也泰迪，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骨关节的疾病，比如说 骨关节的， 对，比如说腰椎啊，这些颈椎这些问题，其他的还好，当然呼吸道，对，呼吸道也会的，咳嗽就呈 对， 会呈现出来，就是咳嗽。动物主人会讲，我家狗又卡着了，对，经常会动物主人这么描述。为什么说除了眼睛的，我可能咨询起来说，那么我们作为医生来讲呢，可能会在脑子里边会呈现出他描述这个症状，但其实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咨询，哎呀，我家的狗又卡着了， 我说吃什么了卡的了，他现在还吃饭吗？吃饭很好啊、哦、我说跟人是一样的，咱们卡着咱们也不会吃饭，那是咳嗽，就动物主任会经常会讲这些、 哦、 所以从描述症状上来讲呢，其实从后台咨询或者是说我们的公共微信上当然也可以发一些小短视频，比如说动物主任会讲，哎呀我们家狗老是吐，其实很多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是反流跟呕吐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还有就是今天刚做了一个手术，就眼睑内翻，就是在两天前、这位动物主人是通过他的朋友也是我的一位宠物主人给我发的这个照片、然后一开始是没有照片的，说哎呀这只猫的眼睛经常睁不开，可能是有倒睫，可能是有双黄睫，哎呦我说还不错，还知道专业名词， 专业的， 对，怎么来的，我百度搜的，我说这个猫我还真的少见双黄睫或者倒睫，我经常会见眼睑内翻，我说要给我来个视频吧， OK 就让他的朋友录了视频，哦，我开在翻视频的时候截了一张图，我说他应该就是眼睑内翻、翻了都已经半个月，这只猫咪的双眼都有严重的角膜溃疡，就是由于眼睑内翻刺激到的， 对， 做完手术了就很好，两只眼睛开了眼角就很大。 对， 其实纯种猫啊现在越来越多、那么眼睛的问题越来越丰富。因为以前为什么没发现，是因为养的少。 对， 所以我们在统计品种性疾病的时候不太好统计说，哎，这个品种占多少，它跟饲养的多少是有关系的。 有一个朋友还前两天问我一个问题，他们家是一个小的斗牛，然后就查出来眼睛是那个睫毛倒着长， 对， 啊，然后查出来以后，然后他就问了一下，说做这个手术要多少钱？你说大概要10000多块钱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差概，他反正是跟我这么说，说10000多块钱，他就想，我们家狗已经活了好几年了，他生出来，就是他的意思是。它生出来就是这样的，它可能已经通过3-5年的时间，它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个状态。如果不是去医院查做体检的话，可能也并没有，它也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异常。就 是 说，虽然是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个它也适应了，那我是不是就不用给它做了？是这样吗，李大夫？您给说。 不是。 哦，不是吗？不会适应吗？扎着无感吧。 不能这么讲，其实有没有感觉，因为动物不会说话。 嗯， 那你试试你的眼睛里边进根睫毛。 对， 我也 是情况是需要，就病理状态下一般是需要处理的。对，对，还要跟他补充一下刚才主持人那个问题啊，就是补充一下张大夫，那个除了张大夫刚才讲的一些眼睛的一些疾病以外，其实季节的变化的话，容易犯的疾病的种类其实有些区别的，像现在冬天。就是气温突然变冷，然后开始变得干燥，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呢，除了眼睛刚才讲的那些疾病以外，其实呼吸道感染概率很高，跟人一样，天气变化，咳嗽， 对， 发烧，然后可能这种问题会不，尤其是我们北京啊，雾霾啊， 周围咳嗽的人特别多 啊，咳嗽的人够。其实这个你会发现，我们做长一段时间医生之后呢，发现如果人的医生，人的医院，他如果呼吸道感染科的排队率高的话，其实你发现宠物医院的呼吸道的感染的也会增多。季节变化是，还有就是其实除了，其实有些病会疾病率发病率会下降，比如说就是一些比如皮肤病，其实到冬天以后它概率会稍微低一点，还有身上长一些寄生虫，我们跳蚤啊之类的，这些到冬天以后就会少一点，但是有一些在其他季节会很高，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这个气温高热的时候，有些动物会出现中暑等等，这些情况就是不同的季节它还是有些，除了眼科疾病以外，它随着不同季节的变化容易犯的疾病，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夏天和冬天还要过节的时候，我们讲人空调病，然后讲就是过年病，动物也有的。就夏天的时候 OK， 然后空调就会发现，因为空调里面有一些微生物啊，或者是因为冷热交替会出现呼吸道感染。另外的话就是到一些像空调的一些比，还有就是过节的时候可能大鱼大肉， 对， 人 吃的多了， 狗可能有时候也会吃到，或者猫也会吃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其实节日的变化也会有些特殊品种，除了眼科疾病以外。 哎，那像您说的，比如说呼吸道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咳嗽了，那像这个是我必须要带到医院去看，还是我比如说他可能一天就咳那么一两下，我是不是通过一些什么方式能够在家里边帮助他恢复一下呢？ 如果偶尔的咳嗽，那一天并不是很频繁，它也不会影响他的食欲精神状态，那么可以观察一天两天，但也许会由于一些刺激性的气体或味道也许刺激的咳嗽，但是一般来说少见。当然我们也会分品种，如果是说在非常年轻的甚至是幼龄动物啊，比如说半岁以内的，那么一定要及时带到医院去看，因为它年龄太小了，它的体况也不会那么好，甚至有一些动物可能是在早期的传染病 症状就是咳嗽， 对，症状就咳嗽，因为咳嗽它就是一个症状，包括呕吐也是一个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呢，老年动物咳嗽不一定就是呼吸道感染或气管炎或者肺炎，它有可能是心脏病。那么还有一些咳嗽，那么它不是呼吸道的问题，它有可能比如说食道扩张，那么它也会表现出来咳嗽。对，所以如果是说持续几天， 也不一定只是消化，就是那个呼 吸 道的问题。 对对对，刚刚张师傅讲的很全面， 包括很多就是包括皮肤的问题展现出来，其实它不是皮肤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症状，它是由于全身系统的疾病展现出来的，只是说症状展现在了皮肤上面而已。那就像我们又回到了说，哦，今天主题眼科，眼睛展现出来的问题，它一定就是眼睛它本身的问题吗？不是，它是你要它的来源根本性的可能就是在于它全身系统的问题，你需要把它全身系统性的问题解决了，它的眼睛才有所恢复。比如说糖尿病啊，会引起来那白内障，比如说肾衰啊，比如说高血压啊，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这个失明。对，所以病嘛，就是由于动物不会说话，那人就好了，我会说话，会表达，甚至我不会说话，我可以写出来，但动物什么都不会。就像刚才你问了问题，就是朋友家的动物眼睛出现问题了，忍一天两天，忍习惯了 ，OK， 它真的是习惯吗？它习惯你不去理解它，没有感同身受。就像有一幅图画，那天我在看了，把动物长期关在笼子里边，那我长期关你，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吗？对，这叫同理心吗？对呀、啊。 好的，我回去批评他。 对，就是批， 很 批。对，必须的，对。 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其实蛮疑惑的。虽然我们家的狗没有出现这样的有什么反应啊，就是现在大多数家里边都有地暖嘛， 对 啊。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有的时候会在地板上，比如说坐一会儿啊，就感觉哇，好蒸的慌，就身上还挺难受的， 燥热难耐， 对吧？而且大家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啊，洗完澡之后你会发现，哎呀，浑身干的不行，你就得抹点什么润肤露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因为狗狗它比我们更贴近地面，它甚至有的时候就直接趴在地上睡了。然后我说他们会不难受吗？虽然我们家的狗我没有看出它任何觉得不舒服的地儿啊， 对， 但是会有问题吗？ 我觉得它是哪儿热往哪儿趴，冬天的时候。 对，也分品种，我们家那个是哪儿凉往哪儿爬， 那可能是你们家整体温度高， 有可能，有可能。 对，就是不同品种、不同狗它还不一样，有些喜欢你就放家里放了一个窝窝。有些狗都喜欢趴到窝窝里面，有些狗都不喜欢趴到窝窝里面。 对对对， 就刚才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地暖啊等等这些问题，跟人其实这些方面大的是影响，其实总的方面是一样，它也会影响到一些，比如说皮肤啊或者其他疾病等等，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记得好像是我上次来做客的时候聊过一个问题，这我们正好是在冬天，最近啊，可能这两年是养柴犬的挺多的，柴犬也蛮名贵的，也挺贵的。突然有一天，动物主任说：“不行，我得找你去了。”就给我打电话，我说：“怎么了？全身掉毛，非常非常的严重，一抖全是。那是一个冬天已经来暖气了。”我说那来吧，那天来了，因为他经常在我们医院带着动物去洗澡，他又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浴液的问题，会不会是换季的问题，难道我给他吃那天三文鱼造成的？我说不要猜测，来吧。来了以后全身一看，哎，也没有明显的什么皮屑的变化，动物的精神状态也可以。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他现在的生活场景有没有改变？哦，天冷了，我把它挪到暖气片跟前，我怕它冷。哦，我说您家的温度多少？28-29度吧。 嚯！ 那个柴犬每天它要睡在暖气片旁边，要烤着它。哎，太热。我说您要是买一个温度计，它不是有那种室温呀、啊，带有湿度和温度的这个室温计嘛？然后我说你放在那儿，然后看看到底它局部的温度多高？哇，都是32度。我说你试试在32度的情况下，你 待一天试试、 还要穿那么厚的皮。 对呀、啊、他一身皮毛。 对对对。 OK， 他听我了我的之后回到家他就开始调整，然后把他挪走了。 挪到了阳台上。 没有，要那么极端好吗？然后挪到一个温度适宜的地方，就好了。 对， 过一段时间它自然而然就不脱毛了。 对，其实刚才张大夫讲的很对，就是我们包括刚才讲的天气气候，包括我们的生活的环周边的环境变化，对动物的疾病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刚才张大夫也举一个例子，其实以前在南方广东的时候还有一个类似这个例子哈，就是家庭环境的变化。就是大家知道到广东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喜欢有个花市，然后很多人喜欢过年的时候买花。 对， 就有一天就过年大概初几的时候，就有一个拉布拉多过来看病，他一个特点就流口水，口水跟自来水一样往下流，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的往下流，一直在流。然后刚开始其实他转了几个医院了，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也照吃照喝，然后也精神很好，就是每天口水流得特别厉害，不停的在流，很轻的口水。那后面问了半天，他转了好几个医院过来问了半天，然后发现你周边环境有什么变化，发现他近期以前没有买过这些东西，因为搬了新房，然后这些买了以后，其实后面以后建议他把花搬走以后，其实也没给他吃药，他自己口水就没有了。对，对花粉的一些敏感和出现这种症状，对，对花他可能会接触到或者闻到都有可能，对。就这个是一个 是 也是一个环境变化的一些典型的例子。对， 哎，说到这儿突然延伸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家最近呢又养了一只小狗啊，那只小狗呢特别喜欢破坏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家的那些花儿。原来我记得有一位医生说绿萝尽量不要让他们去接触，因为绿萝好像是有毒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没办法，你稍不注意 没事， 他就哎，对，现在已经吃的蛮多了，因为我们家的绿萝已经不剩什么了啊。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是属于他自己自身可能对这个绿萝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 绿萝还好一点，像滴水观音那种植物或者是百合，特别是猫一定要注意，是要远离的，不要养这个花，或者是说为了装饰这个房间，然后买了好多百合。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张大夫讲的也是对的，对，就是我们平常家里包括植物啊这些，包括蔬菜等等这些，尤其是植物类的东西，有些是对它可能会敏感。有些可能真的是有毒性的，比如说其实我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百合。 对， 而且对狗和猫的影响还不一样，就猫的影响都非常大。如果有些真的讲了百合猫没事干，有些猫没事干在那个地方会玩啊，吃那肚子里，其实就会出现一些急性的肾衰。这个是猫来说很多时候是非常致命的一些物质。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植物，就是非常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说有一些对不同的物种品种不同的植物影响程度不一样，还是要注意一下。对， 好吧，这一节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我不在乎那街风，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只是往幸福奔跑的尘埃，我会在狂欢开始的时候离开，我却绝望着满天烟火发呆，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于是在乎那结果，听着我向前冲的脉搏， 就让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两位美联综合的专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欢迎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美联综合京西动物医院的张大夫。 大家好，我是转诊中心的李大夫。 这个今天呢，我们主要是从眼睛开始聊起，聊着聊的呢，我们就聊到了现在，在这个季节，可能我们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对， 比如说刚刚说到了暖气可能会带来皮肤上的一些问题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我个人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问，就是关于这个也是小狗的问题，小狗呢，因为最近我关注的也比较多，我都知道要打疫苗嘛，然后打了三针之后，最后一针不是狂犬嘛，对吧？我打完三针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带它出去玩了呢？结果得到的答案说可以，没问题，可以带它出去了。但是我又有一个担心，现在天这么冷，小狗的体质能不能扛得住呢？我需不需要给它做一些什么保温的措施啊？ 那叫你件衣服，是不是？ 对， 贴个暖宝宝， 贴个暖宝宝太烫了。这样其实要分，也要分什么样的小狗，当然小到什么样的品种，比如说金毛、拉布拉多、哈尔奇小狗，同样是三四个月的啊，那和茶杯型的泰迪那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其实有一些短毛品种的话，或者是说很幼龄的三四个月的，可以穿一些衣服，因为呢咱们现在饲养的动物都不在室外，是偶尔出去室外，是常态化在室内，所以这个温度上面还要去注意。那么另外比如说幼龄动物，我们注射完疫苗了，第一要注射的是不是有足够抗体的这个抗体低度，那么注射完疫苗以后可以去查一下，如果抗体低度非常好非常高，其实可以去室外的。这室外当然我们也要看室外的温度怎么样，比如现在零上七八度十度左右是完全可以的，如果零下十几度了，那么很有可能出去溜的时候回来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其实就像人是一样的，要经常是在室外，偶尔在室内，或者是说打破这个是平衡是很好的。比如对，如果是常年都不出门的，偶尔出一次，还是要穿暖和一点，慢慢适应了以后。 对，小狗的话跟小孩其实我补充一下，真的跟小孩还很相似。就他抵抗，尽管疫苗，就刚刚张大夫补充了，其实打疫苗要注意抗体低度啊之类的。其实正常，如果假设抗体低度比较高，就是比较好完整的注射完疫苗之后，就是我们这样依然要注意一下他的一些出行，就是注意保暖等等。因为现在宠物的它就有几个方面嘛，另外因为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而跟以前有些狗啊，它可能就尤其是越杂种，就杂的一些品种的狗啊，就我们叫 混血犬， 对，抵抗力越强。现在我们自己养的狗了，大多数，当然大多数也不是非常纯的狗，但是相对纯种的话，所以说这种的话，其实抵抗力来讲的话，远没有这种混血犬抵抗力强。所以说这也该就像小孩养小孩一样，就带他出去玩啊，注意就是不要感冒啊等等，类似这种注意，我觉得跟狗这种也还是很类似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该我们注意保暖，不要带太冷的天气，不要带太长时间，等等，包括冷热交替的时候要注意，刚才张大夫讲的要注意稍微注意一下有个适应的过程等等，这些类似的跟小孩其实也很类似。对， 明白。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跟张大夫也交代，其实有些也刚才讲到，就大型犬啊，就跟很小的小型犬，包括长毛犬、短毛犬，这种容易出现因为这种冷天气导致的这种，就是不管是呼吸道疾病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这种越小型犬，然后越短毛犬，就是对这些方面对它的影响会更大一点点。对，是这样。 其实我倒觉得啊，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应该让自己家的动物，就尤其是身材大一点的，多在室外多生存一段时间，因为这样它四季比较分明呢，我个人感觉抵抗力会强一点，是吧？ 锻炼一下。 真的，我觉得人有时候也是这样。 你 看有时候冬天挺冷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今天有太阳天气好，我自己 我就会经常比如说溜达溜达出去，你吸一吸那个冷空气，我觉得对于身体的整个的那个健康状况也是有好处的。包括我觉得好多动物，你像我们家养的全是雪橇犬类，哈士奇啊萨摩呀，我觉得这个你要是老让它在屋里待着呀，肯定是不舒服，因为它本身毛就非常厚，对吧？ 是的。 然后你让它在外面待一待，冰天雪地的待一待，肯定还更适应。所以现在别心疼，让去该在那个阳台上生活，在阳台上生活，对不对？我觉得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关于人的那个一个科学的文章，就是咱们现在因为生活的环境都比较热，然后在家里那个暖气什么都比较好，所以经受这种寒冷那个空气考验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人好像是说人的肌肉当中要经过那个温度低了以后，它会分泌一种什么东西，然后对身体是很有好处的。 对， 自从看了这个以后，我就经常出去溜达溜达， 可 能动一动， 对， 可能你就应激反应就会好一点。 对对 对, 对，这点应该跟动物应该是类似的，对 对吧？ 你像哈士奇是吧？还有阿拉斯加，你应该陪它跑，在寒冷的深夜里边奔跑。 寒冷的深夜里边。我和一条狗，进来还是颇为诡异的，容易引来我公安人员的追逐。 可以啊，可以。 对，尤其是大型犬，其实还是就刚才您讲的这点，除了刚才注意一下，要适应一下，其实也是对的。就从某种意义上讲，跟人是类似的。另外的话，其实还有大型犬就多运动，刚才张大飞讲，因为它骨关节的发育，在它生长发育过程中，这些不光对环境的气温的适应。它骨关节的发育也需要比较肌肉的生长，骨关节的生长需要有些犬像哈士奇，像一些喇叭拉的金毛，这些是需要大量的运动，它成长起来可能抵抗力啊，或者它整个骨骼肌肉的生长发育会更完善。对，但是该注意的我们还是注意，刚才讲的我们出去还是要注意一下，尽量适应一下，尽量减少疾病的发病率。对 对对对，其实像涛涛说的，我觉得包括专业大夫说的，觉得特别对。比如说我现在在家里面啊，给他就自然的会分出几个温度不同的区域来。首先 你家这么大呢？ 不是，就是 在家里分出了春夏秋冬 四季，四时一听嘛。 不是，是这样啊，到家里边你很难这样去区分啊。但是我说的，比如说阳台，它一定会比屋里冷。 哦， 对， 我会把它的窝放在阳台上。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会把窝给它放在阳台上， 故意的动一动它。 你不是，你如果觉得在家里边热了，它自然就会去阳台上选择睡在那儿了。如果它觉得在外边冷了，它自然会进到屋子里边睡在地板上了。如果它在地板上觉得这一块睡的不如那一块热的话，它自己就会去找热的地方。就是你会相信它，它自己会知道自己在哪儿待着最舒服。 太对了，我家的狗就这么聪明。哎，它晚上会在床上睡。 所有的狗都是。这样的，你也不要过分的自豪。 我就觉得我家狗很聪明，它很热的时候，它就床上跳下去，然后它就会在一个地板砖上。哎，这块地板砖它暖，它把那个地板砖暖得很热的时候，再换一块地板砖。当它很热的时候，它又跳到毯子上去。 对。 其实当然了，每家的动物都很聪明， 就是动物它一定是聪明的，知道自己在哪儿待着是最舒服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有些家庭啊，就是因为我们狗群里边有很多阿姨啊， 对， 就是的大姐，她呢就特别保护自己的 阿姨了， 又要回去了， 突然觉得就是叫阿姨不太好啊，因为有可能我们狗群的朋友们有人在听啊，这个就是这些姐姐们。就有点太保护自己家的狗狗了，他就怕它冻着，所以呢就把整个屋子首先温度调得倍儿高，自己待着倍儿热，说我在家里都短衣短裤。我说姐，您想想，您都短衣短裤了，觉得正合适，您家的狗它没法脱毛啊， 真的， 它回去得多热呀，出去之后呢又给它穿上倍儿厚，而且他们家还不是那种短毛的犬， 对对对对， 就身上本身是有毛的，穿的还倍儿厚，它又怕它冻着。我说没事儿，真没事儿，我说您这样，您把那个阳台的门打开， 对， 这样的话它如果真热了，它就可以在阳台待一会儿，不会冻感冒的，它就担心他冻感冒。 你要跟阿姨渐渐的灌输，对 大姐 姐姐灌输这种时不时的要跳出舒适区的感觉。是不是？因为我们锻炼抵抗力，你老在屋里抵抗力肯定不会有 变化，慢慢磨合吧， 人家就是要让你在这个寒冷的环境不适应来调节一下。 哎，是 是 对不对？ 我就说，我说你看那个咱们邻国那些小孩， 哦， 到冬天的时候擦给他就光着就扔出去了，是吧？ 这不也挺身体倍儿健康？ 对， 除了腿有点歪，那是自然形成的， 时不时的要动一动。 对，但是身体倍儿好啊， 嗯， 是吧？也没有看人家疾病特别，人家也长寿之国等等等等。我觉得没问题，尤其是狗狗，人家本身就是从野外回来的， 对 对吧？人家对野外的适应性是肯定比我们要强的， 嗯， 哎，所以您就放心就好了。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姐姐前两天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聊到了那个洗澡的问题了， 是， 就是聊到洗澡，他说现在太干， 嗯， 说那个他的姐们的有一个狗狗，就是到了冬天掉毛， 嗯， 然后掉毛可能就是因为干， 嗯，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就给他买倍儿贵 润肤乳， 好贵好贵的。然后我因为没买过那东西啊，我不知道是，我没想到那么贵。他说一套是好得大几百块钱， 嗯， 说那个是真的还是什么国外进口的，反正说弄那个倍儿挺有效果，类似于就像是什么护发素那种的， 保湿什么的那种。 对对对，我说这样，改天我遇到专业的大夫，我帮您问问。 嗯， 就像这种东西，首先它管不管用？ 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给我家的狗用过这么贵的产品， 对，太贵了。 对，但是我给我家的狗呢，确实是常洗澡的。一周至少要洗一次的。其实保湿，那我们想一下啊，哦，今天还有一个动物主人物，他说， 嗯， 哎呀，我家的狗这个味儿啊，怎么除怎么办，用点什么香水， 嗯， 你多久洗一次澡？一个月。我其实真想说你试试一个月不洗头会不会味儿， 嗯， 其实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很多人说，哎呀，会不会洗澡洗多了特别会长皮肤病， 嗯， 说这都哪来的理论呢？ 说有说洗澡洗多了，把它这个皮肤上有一层什么保护层，就给，哎，对，什么洗掉了？ 那得多成什么样子？比如说天天洗，要用一些这个普通的浴液，就为了去污的，它会有这个，就像我们洗面奶似的，它会去油脂的，这种会皮肤会干燥， 嗯。 其实它是一个干燥造成的瘙痒，并不是说人家这个怎么怎么样，它是有个缓解的啊。对于保湿的这么贵的产品呢，哎，我不否定啊，但有 其实我还是比较相信，对，因为它就是这些 像保湿浴液似的，药物成分呢也会有一些，但是我们要建立着要常洗澡， 嗯， 这个常洗澡比其实动物啊，长毛的动物一周左右洗一次澡是合理的， 嗯， 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别勤，可能每天都洗，天天洗，天天洗，可能这是比较勤的，一周洗一次。 嗯， 没问题啊，有一些皮肤病呢，会有一些皮肤病的干燥症啊，或者是说其他的皮肤病引起来这个皮屑多，我们还要使用保湿的浴液，要一周洗两次呢。 哦， 对， 有些功能性的一些浴液，包括沐浴露，它还是有些对狗的一些皮肤和毛发还是有帮助的。 嗯， 就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可能会改善它的一些干燥啊，或者有些可能皮屑比较多啊，掉皮屑会改善它这样的一些状况的。 嗯， 就临床我们会发现是有些这样的变化，是它都有帮助的。但是我觉得您还是选，就是建议宠物主人，就是听众朋友们能选择比较好，就是相对专业一些的沐浴露， 嗯， 或者是药用的沐浴露，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这所有的沐浴露，不管是药用的还是常家用的，就它到大多数还是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支持， 嗯， 还是对它大多数情况对它是有帮助的， 嗯， 对对对。 好，另外还说到一个洗澡完之后该怎么吹的问题，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尽量用你感觉到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泛凉的风去吹它，正合适。但是我那姐姐就说了，说那会吹感冒的孩子。我说哦，我说这样，我回来再问问我们的专家，让专家告诉您应该是怎么样的。 OK， 您觉得呢？ 其实如果在家里边自己给动物洗澡的时候，因为我也给我们家的动物洗澡， 是在家自己洗吗？ 对，会的。 嗯， 对，当然我是比较懒，其实洗澡的这份工作就由我 的 家人去。 哦，嗯， 其实风呢怎么做的， 就是你指导他啊，哦？ 不是，不用，不要太烫， 不要太烫。 就吹风机，我们不是经常会有两档，甚至有三档吗？一个凉风，一个中风，一个高的。 对， 那高的一定是不要用的，且距离要把握好。有很多动物主人快一点，抓紧时间干了以后，还有其他事情呢，就离高风， 嗯， 甚至是说离着它的毛发很近，都闻到一股胡椒的味道。 嗯。 那动物肯定是受不了的，一定是要用温的那一个风，要离着它距离大概是5厘米左右，然后去吹。其实不用吹特别特别干燥，稍微有一点潮是没问题的。其实如果是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夏天的这个季节，短毛犬 我们洗完澡之后用毛巾，吸水毛巾擦干净，其实都不用吹的，它抖擞一下就好了。有些长毛犬我们要给它吹，要梳毛，因为以免它打结，比如说什么比熊啊、泰迪啊，或者是约克夏，当然一定要吹然后去梳毛的。 就 OK 了， 就 OK 了，不需要，不要用凉风，就用那个中风远一点就好了。 哦，中风远一点就可以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因为你不能，就像我们吹头发似的，你总不能朝着左侧一直不停地吹下去，你得让它转圈嘛。对。 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可能今天说这姐姐的问题有点多，然后 下次再说哥哥的问题。 问一下姐姐今年有没有时髦？ 看起来不像呢。 哦，好的。 看起来只有40岁左右，对。 好的。 非常年轻的一位姐姐。 今儿晚上准备去人家吃饭。 没有，前两天人家包饺子还给我送了。 哦，好的好的，叫姐姐接着 讲。对，吃人家的嘴短。 对，姐姐说，就是因为姐姐在家里边，经常给她。家里边宠物自己做点东西吃，然后比如说做的窝头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做完之后就会放在冰箱里，然后每次呢，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呢，都会热一热，再跟它吃，尤其前两天我们碰见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在冬天的时候呢，尽量给它做就是喂的时候啊，尽量要稍微的不要太凉啊，这样对它的肠胃会有刺激。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不太懂，我就想就是这种凉的东西到底不管冬天春夏秋冬也好，对这个宠物伴侣动物的这种肠胃功能是会有刺激吗？ 对，是的， 真的是会有哈。 它其实冬天你不也从冰箱里边负多少度拿出来吗？ 对， 夏天同样也是负多少度拿出来。 对， 但冰箱的变化温度变化跟你春夏秋冬是没有毛关系的。 对 对，一定要给它回温，甚至是说我们用热水、温水或微波炉给它打一下，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些动物主人着急啊，打完了以后它其实心儿是凉，还有冰呢，那动物就吃了，吃完了以后可能就窜稀啊。 哦， 对 对， 是这样的， 一定要熟。 对，它对胃肠的刺激呢，其实很类似于人，比如说很凉的一些食物。或者其他一些吃到胃肠道会刺激胃肠道的反应，有些会出现一些腹泻啊， 对， 或者是胃肠绞痛，等等，等等，类似人其实也道理是一样，它对胃肠的刺激会导致比较，有些狗和狗不一样，就有些狗比较敏感的话，就会导致很剧烈的一些胃肠道反应，对，呕吐、腹泻等等。精神不好等等，不吃东西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还尽量还是回温。 好的好的啊，看来有些细节还是要去注意的。当然也不能太注意，就有点过了啊。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刚才还特别想加一个词，现在很多动物主人把这些动物养特别两极化，就像温室里的花，对，出去怕冻着。然后在家里边捂着棉被跟他，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在一张床上睡觉，然后什么东西把他一出去裹得特别特别的严实，那么很娇气的在养，任何的风吹草动就受不了。其实真的就像过度敏感的孩子的家长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种精神负担，那么同样也是动物的精神负担啊，那么他扛病的能力或者心理承受的这种能力真的是下降的。什么叫心理承受能力？就是他足不出户，天天就在家里边保护着，那么一旦生病，因为吃五谷杂粮和人一样，他能不生病？会的。比如说在医院里边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是说在这个医院里边有很多其他动物的叫声，他就会精神高度的紧张，他的心理的压力会大，其实对于一些疾病的恢复是不利的。对，所以不要把它养得太像温室里的花，保护得那么好。对， 就是不要把这个伴侣动物当成自己孩子来养啊，我觉得就是当成朋友来养就 OK 了。 对， 也不是养啊，就是伴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姐姐来照顾就行。 好的， 好的，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么多的分享，谢谢， 谢谢。 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咱们的内容是 说虎丘茶。 好的，明天见喽。